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叶倩文演唱的《哭砂》。 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。 伍佰《挪威的森林》。 什么依然为我世事牵挂，依然爱我无法自拔。 孙兆伦《说谎》。 我看透了你说的话。 林心如《半生缘》。 回首半生如 伤了你的心的我好伤心。 怎么让你伤心，伤了你的心的我的心好伤心。 费翔只有分离。 爱依然没变，只是无法改变。 黎姿情深海更深。 曾经赋予更明天，所以曾一黑都不相残。 周华健我是明星。深夜港湾。 疾风飞舞似浪漫，却在别时人渐散。 5566演唱的好久不见。 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。 认识的我很想爱他。 我很想爱他。 胡一婷踏浪。 海上的浪花开呀，我才到海边呐。 汪峰在雨中。 在这场戏里 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许巍演唱的《彩虹》。 每当音乐声响起，心就宛如一道彩虹，我多想拥抱着你，让你感觉不到风雨，在缤纷的节奏里，让你感觉快乐简单，在温暖的春天里，把你的心再次唤醒。每当你望着远方，别忘了爱在身边。我多想让你醒来，我多想给你温暖，在我真爱的每一天。 告诉你，爱慢慢烧。 首林忆莲的老歌《远走高飞》之后，我们继续来听王杰演唱的《红尘有你》，叶倩文演唱的《哭砂》，伍佰《挪威的森林》和梁咏琪的《天使与海豚》。耳边我们听到的《红尘有你》来自歌手王杰。 我心里空间是你走过以后的深渊，我情敌中间是你留下悬溺梦和梦的片段，我梦的里面是场流离失所的演变，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。就有我无悔的你，随人间风雨前行，远不了无尽天地。那苍天从不曾改变，留给我寂寞的誓言，走过人间千百回天，又回到深情的原点。那岁月再这么璀璨，我的心不会怕永远，因为梦和爱不会忘记，红尘有你，红尘有你。 说你是一颗尘埃，偶尔会恶作剧地飘进我眼里，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，你就真的像尘埃消失在风里。 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，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沙给我，难得来看我，却又离开我，让那手中泻落的沙像了泪水流。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。风吹来的沙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，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，是否依然为我世事牵挂，依然爱我无法自拔，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，那里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，你说真心总是可以从头，真爱总是可以长久，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，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，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心中

快变变我周身八宝都始终冇乜创造，虽则睇到你周身有道，但未确定条路，原似被风中惊草，仰望前路，基础要打得好，就算点失足跌倒，即刻企高，得失也不向人道。祝福你一生里性命一高，原似被风中惊草，仰望前路，基础要打得好，就算点失足跌倒，即刻企高，得失也不向人道。祝福你一生里性命一高。 这首粤语歌《风中劲草》来自于蔡国权和谭咏麟的演唱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段我们即将欣赏到迪克牛仔演唱的《我这个你不爱的人》，李翊君《永远永远》，温兆伦演唱的《说谎》，林心如的《半生缘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周慧演唱的《相遇太早》。 当我们再度相识微笑，成熟的心错已不再重要，

下面我们来听一首邓丽君的经典老歌《初恋的地方》。这首歌呢，之后有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，但是都不如邓丽君演唱的那样柔美，令人心醉。 我记得有一个地方，我永远永远不能忘，我和他在那陪伴着我们俩，初恋第一次会那么甜，怎不叫人想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这首轻松的动感快歌是张宇演唱的《大女人》。千千阙歌继续来回顾的是费翔的经典老歌《只有分离》，之后是梨子演唱的《情深海更深》。

有一个梦有我激动，把汗水融化成满脸笑容，海阔天空我是阵风，把旗帜飞扬到南北西东。嘿呀嘿呀，谁不为人心的光辉感动。嘿呀嘿呀，我的心就是个光明火种。游泳自告奋勇，不约而同，忘了自己，宽了心胸。我是凝星点缀天空，有一个梦有我启动，等待着你发自内心笑容。 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年阙歌，我是云云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是甄楚倩的代表作粤语歌《深夜港湾》，这首歌旋律非常动听，改编自山口百惠的一首老歌《秋鹰》。 像钻石灿烂，但也这么冷。看千串霓虹，泛起千串梦，映着这港湾。和故旅区，仍在眼尘梦里，终于一声慨叹。你快将消失，消失去，去了未会返。我已是有限，愿每步放慢，莫太早分散。再请你逗留，请将这片梦拥在臂弯。如缺乏你，难习惯，难习惯身边千般冷眼。